Jamie 是目前剑桥 EMBA 课程当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出生于1988年的他，以过人的学识与经验，与众多平均年龄为42岁的世界500强的高管一起，在剑桥大学学习 EMBA 课程。他申请剑桥大学 EMBA 的两封推荐信，分别来自于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以及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他是如何能够得到两位国家领导人的推荐？剑桥大学 EMBA 课程学习收获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你们老朋友 Lindsay 徐佳呢。今天很开心又和大家相约在我们的节目《抚国日不落》当中了。那今天呢，请到我的一位认识多年的好朋友 Jenny， 那请她呢来和我们说一下她在剑桥学习的那些事情。那 Jenny 呢，也应该是我们节目当中来的目前学历最高的一位 EMBA 哈。那首先请 Jenny 给我们朋友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 Jenny。 Jenny 好，我想问一下，当时你是怎么一个想法要去剑桥去学习呢？ 我的去剑桥学习的这个过程，其实对于我来讲是比较意外的。因为我当时呢是，我是很小就来到英国，然后在英国呢读的这个高中，读了大学，读了研究生，然后呢就是在经历了社会的这种锻炼以后，我觉得自己需要再深造，所以我又回到剑桥，然后到了剑桥以后就读了这个，其实是说是 EMBA， 就是最后我们拿的是这种 MBA 的学历。然后但是呢它是对工作一般有8到12年的要求，我也可以是说剑桥的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 EMBA。 我的同学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每一个人，我们班可能最，我是最年轻的，当时我们班当时一共有54个来自于这种世界各地的，他们有来自于金融行业，有来自于这种保险行业，然后有来自于这个就是叫什么就都是500强的这样的高管啦。然后我们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不光是工作，其实读剑桥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讲不光是学习的过程，更是说跟大家接触，然后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这样的过程。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知道 Jenny 好年轻，都将近90后了，真的是那个剑桥历史上最年轻的 EMBA。 那当时申请像这个 EMBA 的话，步骤难不难呢？ 我的申请是有一点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在来剑桥之前，我是在美国读书，美国工作，然后在美国纽约待了1年，然后后来当时想说，在美国申请这样的商学院，因为美国商学院是比较做的，它的这个从历史啊和从它的这个方向来讲，它可能是比英国要时间要更久远一点。可是后来呢，我呢觉得，还是对英国更有感情，所以我申请的这个过程，我可能有一点怎么讲，小特殊吧。我的 reference， 因为在申请 EMBA 又很年轻，第一你要拿出你足够的证明，证明你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时我读这个 EMBA 的时候，很幸运的，我的两个推荐人，一位是克林顿总统，然后还有一位是布莱尔首相。所以他们给我写了两封推荐信，因为当时我们是有工作关系的，然后写完这两封推荐信，因为我申请的时候有一点晚，然后呢剑桥大学当时就给了我很快的通过面试，然后呢通过考试，因为要 GMAT 很多东西，所以我大概我觉得这是一个说难就难，说不难就不难的过程啊。 那你的推荐人好强大呀。那我能问一下，就你刚才说是因为也是之前的工作和他们有些联系哈，我想可能很多听众也很好奇，那在你读 EMBA 之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其实我一直在金融行业，当然我的本科我读的是生物化学，可是后来的话我自己就进入了金融，也是在生物化学转型，我就转到了咨询类，是我在安永工作过一段时间，在2004年，然后来我又安永毕业以后去了美国，美国那个时候我是帮助那个洛克菲勒基金会 来做一些事情，所以有这样一个过程吧。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的，因为我的基金会主要就是 NGO 嘛，就会接触到很多的这样的像总理啊、首相啊，然后还有以及一些 family offices 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契机吧。然后呢，他们有跟我去到中国，然后也有看到可能我平时的一些工作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所以他们对我当时是比较认可啊。当然那个时候我在现在回想过去，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很稚嫩的吧，工作各方面可能他们对我更多的是一种对年轻人的鼓励。 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就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和世界领袖然后带领他们去中国看中国了解中国，特别特别棒。那我想问一下，就到了剑桥去学习 EMBA 哈，那你是全日制的学习还是要一边工作然后呢再学习这样的？ 我读的 EMBA 一共是课程是18个月，然后呢是一种叫 part time 的，不是说全日制要在那边上课的，所以的话我的课程就是每一个月的周四周五周六我们都要回到学校去读书，无论你在哪里。比方说我有时候出差，我在美国我要飞回来，我有出差在澳大利亚要飞回来，所以的话就是很辛苦，就是在18个月啊，是每一个月都要到剑桥就要打卡签到上课。而且我们当时剑桥的这个 MBA 学位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以前大家对 EMBA 可能在觉得就啊，那其实就是 networking 嘛，你去了和大家一起说一说，然后那个 social 一下。但剑桥它是有闭卷考试的环节，就是说它一共有4门功课要闭卷考试，corporate finance， 然后还有我记得是accounting，还有marketing， 然后反正我们有4门科目要闭卷考试，每一次考试要达到将近4个小时， 天哪， 一上午。然后最恐怖的是什么？最恐怖是我觉得剑桥的那个监考制度，监考制度就是我们进去以后，然后就是有2个穿着黑袍子的我们的 professor 啊，或者是教授这样的级别的人坐在前面，很威严的坐在前面，然后你就在那边去答题。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看了他们，我手都有点紧张，何况我还要坐在那儿答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没有想过的，因为我想怎么会有这样闭卷的环节呢？这是第一，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第二就是我们有很多的 paper 要写，因为我们将近前前后后零零落落有20多门课，然后呢，每一门课都要有。大概你要有 group study， 你还有自己的 individual。那就是说 group study 的时候，你要 combine 就所有的你的同学在不同的世界散落在各地。我有美国同学、澳洲同学，那你很不幸的，你不一定都跟欧洲同学分了一个 group。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跟大家约起来，什么时候我们打这个电话，因为我们全部都是靠电话嘛，像做小组作业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小组几乎就是怎么讲，就是几大洋。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做作业是夜里2点钟爬起来，然后跟美国的同学，然后跟中国的同学，然后还有跟这个好像我当时不是中国新加坡的同学，然后还有一个是澳洲同学，2点3点爬起来，大家跟那儿探讨 accounting。就觉得还自己睡得迷迷糊糊的，然后大家说着说着好多人就不出声了，然后我们就所有人都问 Hello you still there， 就大家其实都是因为澳洲那个时间其实跟这边也不是很相似，新加坡也不是很相似，那我可能是夜里2点，那边可能有可能是早上3点，或我早上5点，就是大家也很就是在第二个事情上就是时间，我们的这种时间和我们的这种 paper 的这个一致性啊等等啊，这个就是反正在这18个月中吧，我觉得到目前回想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让人回忆的过程。 对的，而且这种国际化的状态，尤其比如说我们以前哪怕可能在研究生或者之前的学习，都是同学都在一个校区里面哈，还可以至少面对面的还可以讨论一下，那像你们这种都是工作的高管，然后还得再工作然后再回到学校来，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对每个人。那那个时候你还在做自己的工作对吧？ 对，那个时候我不光是做我当时在做的工作，然后我后来又跟我的同学们成立了一个基金，就是投资基金。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因为我们班五十多个同学嘛，大家都有高管来自于各行各业的背景，那我们当时就说，大家集中在一起能不能做一点事情，也就是说在这18个月中我们可以就像一个创业公司一样的，然后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 learning 更多的这个就是知识，所以我们当时还做了投资基金 啊。在学校的同时吗？ 在学校读书的同时，因为认识了大家，我就做了一个投资基金，然后投资基金在瑞士，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好多的这种叫什么这种事业上生意上的往来，然后除了自己的工作还有生意上往来。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又开始就是因为我在剑桥，因为了解了更多剑桥嘛，我就开始 focus on 在这个叫 Cambridge Innovation Park， 就是剑桥科创园的这个startup company， 还有那种加速啊，就是这种孵化器的这种项目上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会觉得精力比较就是会要 cover 很多的这个事情，然后很辛苦，然后但是就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哇，我觉得你好像真是精力旺盛，像女超人一样哎。那个时候有没有机会去？因为很多人在剑桥学习肯定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尤其像你们四五六在剑桥，有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享受一下剑桥的那种比较浪漫的生活之类的呀？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富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Jenny 在剑桥学习 EMBA 有什么收获呢？剑桥的学习是极度紧张的，他们又是如何安排娱乐活动与学习时间呢？剑桥很有名的就是每年的五月舞会，这些舞会又有什么传统与故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我觉得你好像真是精力旺盛，像女超人一样哎。那个时候有没有机会去？因为很多人在剑桥学习肯定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尤其像你们四五六在剑桥，有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享受一下剑桥的那种比较浪漫的生活之类的呀？ 这个说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人生的一笔财富。尽管我们只有四五六来，可是我觉得我的同学们真的，我觉得他们都是欧洲500强的高管，我觉得他们对时间的严格的控制以及把握，这个是我学会的另一笔财富。他们呢会就是大家有组织性的，比方说剑桥的 pumping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撑船，徐志摩啊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这个 pumping 大家会组织，而且会说 OK 我们中午吃饭1个小时，大家去 pumping。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上课时间很紧张，我们早上起来7点钟上课，我们要上到晚上7点钟，中午只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每一个大课，一个上午和一个上午的大课之间，我们只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那大家真的因为20分钟呢，我们要讨论一些我们前面的课和后面想上的课。中午1个小时吃饭的时间，大家就拿着那个吃饭的那个 lunch box， 然后去撑船。然后去体验这个说啊，在剑桥的这个，因为这个是学生必体验的一课嘛。我还有一同学会组织，就是那个叫剑桥的那个划艇，然后就是分成不同的队，然后有比赛。 我们也做过这样的一些尝试。然后还有更多的，比方说我们剑桥都可能知道，就是叫 study hard party hard、嗯、所以我们一般晚上，就是我刚才说我们在六点之后我们就要去七点，晚上上课上到七点以后我们不就要去吃 formal dinner 吗、嗯、我们18个月去18个不同的学院吃 啊。那是你们组织的吗？ 这是不是同学组，这是我们学校，我在上职、哦、商学院读书嘛、嗯嗯、商学院就给我们18个月每一个就是晚上上课的晚上都安排一个不同的学院去吃这个 college dinner、嗯、然后让大家就是 getting together， 然后让你们 social 嘛，这样的、嗯、所以我们呢在吃完饭以后也会真正的去体验一些回到这种大学的，就是可以叫大学的，嗯，怎么说，就是本科时候的感觉，就是出去喝酒。这是剑桥的一个传统，学生们吃完 formal dinner 穿得很正式，像我们都要穿 dress 的，然后男士要穿着打的领带呀、啊，还有西服啊，然后我们一起到这个酒吧，小小的酒吧，很 relax 那种，让大家开始喝酒。其实喝酒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交流。 嗯嗯嗯，特别棒。我就觉得，就所有都是精英聚集在一起，而且是非常成熟的精英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那种交流应该会很不一样。就你们在学习，刚才你也说也是在不断的去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哈。那像你们同学来有54个来自不同的国家，你会觉得在和他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收获还有体验呢？ 我觉得因为我在班里年纪比较小，可能就是说我的工作经验，因为毕竟有一个门槛嘛，我肯定是过了这个门槛才能上，就是经过一些考试我读了这个学校以后，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比较就是很多的地方吧，我觉得跟他们的这个交流，跟他们的谈话，然后以及上课大家因为有很多的就是课上的发言，这些其实对我至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嗯、因为我觉得他们会带给你一种重新审视自己，还有重新审视你自己所学的知识的这样的一种叫什么信心啊、嗯、我觉得之前我对自己的话，我是觉得啊自己可能啊学的是，虽然学的是生物化学，后来又跳了金融，我觉得自己还可以，但是跟他们交往以后，我就觉得人生的路很长，我现在只是刚刚开始。然后我觉得他们在无论知识专业知识方面，还有他们的人生哲学方面，因为金融很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哲学的心理学嘛、嗯、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有他们，就是因为是西方的世界，他会带给你一些新鲜的理念、嗯、我觉得这些方面上都是把我的人生可以说更加圆满了，更加饱满了，可以让我学完习以后，当然我除了学习以外，我会觉得我的人生更加饱满。 嗯嗯，那我还以前听说好像在剑桥，刚才你也说你们要考试，包括可能还有毕业季的一些波 party 什么的，像前两天就有女孩来问我要那个剑桥不同学院的那个大型舞会的票，我说我没有。那不知道你当时没有参加呢，能给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形吗？ 哎呀，这个你应该问我就好了。我肯定有，我是每一年啊都去这个，因为我们是读了18个月嘛，18个月就0零0散散有2年，所以的话你会去第一届，你会去第二届，毕业后还会去第三届。我连续到今年为止之前，我连续参加了3届 bowl， 叫我们叫 May bowl 嘛，虽然叫 May bowl， 虽然是叫五，大家听起来叫五月的这个 bowl party 啊，五月舞会，但是实际上是6月的，这是剑桥的传统。然后呢，在这个 bowl party 上，大家会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呢去跟你喜欢的，就是一个就我们同学都去嘛，待在一起、嗯、然后呢就是会有音乐呀，会有 silent disco， 这个可能你最熟悉，就是戴着那个耳机然后个人戴着，然后就像疯子一样的跳舞的那种。然后这个 bowl party 我每一年都会去，我们女王，我是因为我是女王学院的，在剑桥是女王学院的、嗯、女王学院是每2年有一次 哦。 然后它像 St. John's 啊，还有King's College 啊，这是一年一次、嗯、那我们同学就是因为我们是 EMBA 嘛，我们就有很多同学来自于不同的学院、嗯、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去不同的学院参加这个 bowl party、 嗯、 那当然我在最夸张的时候，我的第一年我一共参加了4个 哦、oh, wow. ， 就是很兴奋嘛，当时。 嗯， 然后我第一个参加的是 Trinity， 这个可以说好像被评为，这个可以查，就是、说是评为世界上最好玩的一个 party。 它是叫Trinity， 因为它这个学校你可能也了解，是剑桥学院中最好的一个学院， 最有钱 最有钱的学院，所以他们也最舍得花钱，所以从装饰啊、dressing 啊这些做的都会比较好。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St. John's。它是什么？因为它前面有一个河，所以大家的每一个小组进来的时候都是 punting in punting out， 就是坐着船进去，就很有那种怎么讲大片的那种既视感了，就是那个驾着船进去，然后每个人上岸，然后拍照，就感觉很像就是那种参加什么摩纳哥啊那种电影节的感觉，又穿的大家都特别正式嘛。我们女王学院的呢，就是怎么说，每一年的主题很好玩。比方说我第一年参加的时候叫博物馆奇妙夜，就是把什么东西都有那种很有设计感的呀，然后就是那种 science 的感觉啊，科学啊那种感觉，然后我还去过一个就是 King's College， 也很好玩，就是每一年都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在剑桥读书哈，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新的体验，我是非常记忆犹深的。 说的大家都好兴奋，都好想去感受一下呀。刚好我们的节目应该马上播出嘛，所以大家应该就能听了之后，估计很多朋友就开始找票了。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还有个好奇，比如说像你们四五六上课，那你们又安排在不同的学院，那学院还是会给你们安排住宿这样吗？还是你们每次回来都得自己再找住宿呢？ 因为可能学校想我们都是这样的高管出身，所以觉得自己的独立精神比较强，学校是不负责住宿的。我们是散落在各个学院，剑桥有一个系统制，就是你自己无论读什么系，你在比方说你是读商学院的，还是读工程学院，读药理学专业的，那你都有一个自己的 college， 就像你的家一样。到了这个 college 以后，你想住学校，你想做不住学校，你想自己去住在哪里，都要跟你自己的 college 报到。所以的话都要靠我们自己来。比方说你是不是可以到这个 college， 你可以跟学校联络，然后呢学校如果有地方，像我是每一次来就想住在 college， 因为我每一次能只能住两个晚上嘛，我觉得住在自己的 college 可以有更多的感觉，就要回到校园。我的 college 有一个就是 mathematic bridge 数学桥嘛，然后每一次从数学桥走来走去都没有感觉，所以我尽量每一次都安排在我的校园里。还有我觉得我的 college 价格也很便宜，每一个晚上一个很大的房间才30英镑。 是吗？这太便宜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回到学生的这个时代嘛，肯定更想的就是说那种感觉，你要自己就是那代入感吧。 对， 所以呢我每一次都住在学校里，我很多同学都是这住在 college。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毕业后的 Jenny 在中国不同城市创立了剑桥科创园中国中心，把剑桥优秀的创业项目带到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同时也在剑桥科创园设立了中国中心，真正担任起中英两国的桥梁。这其中又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像就是一年半的学习，其实说快还真的是蛮快的哈，因为你们还要工作，还要创业，然后还要再读书。那么就是在毕业的时候，包括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特别难忘的事情呢？ 毕业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的班里面只有八个女生， 哦， 就是8:54， 8:46， 8:46，对对对，哇，就54中的就等于是8 out of 54嘛， 嗯， 所以的话呢，我们班的女同学特别的团结， 嗯 啊，我们会有定期的 girls night，然后因为只有八位女同学就很简单嘛，然后八位女同学有来自于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一位，我很简单，我们有来自韩国的，一位我们来自加拿大的，来自比利时的，来自美国的，然后还有一位来自英国的。就是我们这8位都是来自于不同国家的，还有一个是阿尔拜疆吧，像阿尔拜疆那个地方，就是蒙古那一带的，就是说我们这8位同学都是来源于不同的背景，所以我们之间感情也很深，尤其在这样可能一个英国稍微有一点的精英，那肯定都是男权的一个，那我们就会非常非常团结，因为我们班有8位女生，就是8 out of 54，那就是8:46的关系。那我们呢，就是8个女生来自于全世界不同的国家，然后呢，而且背景相差蛮大的，有来自加拿大的，还有一位来自于韩国，是美国出生在韩国长大，在韩国出生美国长大的，还有一个叫阿塞拜疆，还有这个比利时的，还有一位美国女孩，然后还有我。就我属于在中国出生又在英国长大，就是大家来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背景，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团结，然后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的话毕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8个女孩因为感情很深嘛，我们就在毕业的前一就领证书，就在我们马上我记得很清，我们是5月14号是我们的毕业典礼嘛，我们毕业典礼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就去酒吧，然后呢大家就在一起就是还掉眼泪，然后就很舍不得毕业季嘛，然后就觉得很舍不得彼此，然后刚我们相约，然后每一年我们都要在5月份的时候去一个地方一起共同旅行。 每一年5月份， 哇，5月， 那你们现在执行的怎么样？ 我们现在执行不错，我们毕业以后，这是我毕业的第2年了，我们毕业的第1年是在比利时，然后大家所有的8个女孩，我们就相约好了一个周末，然后去比利时，我的一个就是我们其中呢就是在比利时的他的那个女孩的家里，然后她会准备好所有的吃的，然后把自己的老公轰出去，然后呢我们就在她的家里，然后大家开 party， 开了2天一个晚上，然后她会带我们在比利时她家附近转一转走一走啊，带我们看更多的这个东西啊，这第一个。第二年的话我们就是去年吧，去年我们是去了这个去年是去了这个阿塞拜疆， 哦，请另外一个同学 呢，然后呢就在他家，也是同样的嘛，那个女孩因为也是单身嘛，然后他给安排好，然后去什么的，他们现在说下一次应该去中国了，我开始去 host 的这个事情了， 对对对，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就是有那么多年工作经验之后再认识的同学，我觉得心态会很不一样，因为有共同学习的经历，然后呢还是像战友一样战斗过吧，然后大家都很成熟了，我觉得特别特别好。那后来你就是说你和同学做了基金，包括你现在创业，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情况吗？ 可以，我们其实在瑞士做的这个投资基金，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投在剑桥好的一些项目，也正是因为当时创立了这个投资基金嘛，其实有点像众筹的感觉，而正是因为创造了这个投资基金，我反而觉得这个事情给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剑桥科创园的这个事情带来了很多的灵感， 哎，我现在的话，在我剑桥大学毕业以后，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哎，我去了这个中国，然后呢，我在中国做了第一个我们剑桥科创园的中国中心，哎，我们是到了四川这个地方，哎，四川的话，我们当时觉得是很活跃的创业呀、啊、各方面，哎，我们去四川，然后呢，与此同时，我们还去过无锡，啊，我们是想把很好的剑桥的这些高科技的技术，然后拿到中国去做产业的这个产业的商业化，产业的这个升级，然后这个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庞大，大家都知道嘛，英国人其实对中国，尤其这个剑桥，他们很多的都是这样非常可以讲是一些教授啊，好的科研的高新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很希望跟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直接的一些合作嘛，所以的话我们在中国创立了中国中心，截止到今年为止我们做了2年，然后也是在2个星期前，我在剑桥这一边，因为我们当时做中国中心的目的是把英国企业带到中国去，但是在2个星期前我们在剑桥也做了揭牌，就是剑桥科创园现在通过我们2年的努力非常看好中国市场，他们希望可以把中国的企业也引到英国来。 啊，是吗？ 对，所以的话，因为他们看到我们中国做得很好嘛，所以他们很有自信，因为英国人是很保守的，他们是一点一点的嘛，所以在2个星期前英国就是我们的剑桥科创园揭牌了，所以现在我们在英国剑桥科创园里面也有了自己的中国中心，专门是为了中国的企业来的，这边想走出来，然后可能有做并购啊，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的在英国的一些做产业升级啊、转型啊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做了这样的一个载体。 那就是说你现在做的这个包括可能剑桥科学园的中国中心，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创业项目，和你同学在瑞士做的就是独立的，是就应该说不是独立，是分开不同的，对吧？ 我们可以讲叫联动性的。因为像在瑞士的这个投资基金，我们是众筹的。因为你知道声音比较多，所以意见也比较多。有很多的事情，因为真正你在做生，因为那个还有一点学术派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同学们的嘛，大家其实更多的是说，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学到的东西，大家会探讨啊。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更看重的是这一部分。而我自己，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科创园呢，这毕竟是叫真枪实弹的生意呀，对的，我们是真要开始要有很多的这个叫 business model 的，那这个就不能跟那个一样，就一个项目你看得很好，你去投，你要等差不多大家所有人都说服了，然后可能要一个月的时间做一个make 一个 decision 的，那可能效率上来讲就会很慢，所以这两个事情是完全分开的。但是我们的科创园现在也在成立一支投资基金，这支基金我们设立在香港。我们会把很好的，就是英国很好的技术，我们自己也采取这种参股的这种模式，然后去加入，然后加入好以后，我们拿到中国来卖到中国，或者说我们在这个中国看好的东西，我们也会投一点，然后把它就是再输出到英国，就是我们也会有就是。也是在瑞士做的这支投资基金，对我现在在香港设立的这一支起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叫推动性和促进性的一个作用吧。 那其实我觉得你就是一座桥梁嘛，中英之间的桥梁，因为我觉得是双方，其实我觉得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在英国的华人其实都是承担一个桥梁的作用，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中国的联系人，因为这么多年或者是他认可你做事情方法或者你的口碑各方面，包括英国人也是觉得和你相处那么多年，然后看到你做的事情很成功，然后来就是信任你，就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间的人物。那你会觉得就是在和双方在做这个项目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有挑战的内容呢？ 其实因为我自己很小就来到英国，在这边读高中，然后读大学研究生，又现在又就是在深造等等，我在英国今年可以说是我来的第十几年了，是我也没有算过哈，可能12、13年了这样的。我觉得我对英国人，因为我受教育在这边，但是我十几岁之前的受教育，我的出生是在北京，我觉得我是骨子里，我觉得我自己是融入了两种血，就是我们想所讲的中西结合嘛，所以我很了解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我也很了解英国的这个文化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就是说不可能不可以不理解，或者没有什么可以不懂的地方，所以我目前来讲做事情没有太多的挑战，因为 我会用另一种语言，比方在中方有一些困惑、一些想法，我会比他们想的还提前，然后去告诉他们你们这种想法是从何而来。那我站在英方角度，我会告诉你们这个为什么会这样。那同时在英方做事之前，我也会给他们打好预防针，我会说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况，你觉得可以接受，你觉得可以这个宽容包容，那你们继续往前走。就是这是中英之间，我会提前给他们有一些预防性的措施啦。 啊，那您这边就是提前预防，而不是出现问题之后再来协调调和这种，对吧？ 对，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在因为其实中英做事，中英的在这个无论是在项目上也好，文化上也好，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 差异的 。那就是说怎么样去缩小这个差距？那就是像你刚才讲的这样说，可能是一个桥梁。你也可能是个使者，你也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器，就是说你如何去翻译这两一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叫求同存异嘛。 对。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街游荡，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尽情声悠扬，涌出传来的钟声，顺着河水飘荡。我弯下走进酒吧，去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斗色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戴着礼帽，微笑的嘴角，他们眼中嗅到那味道。 城市被氛围围绕，演员的微妙微笑，电影中的画面载着一个的味道。 你会发现前所见所闻真的不多， 我们的祖国是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有太多太多， 这是祖国是不落， 你会发现你前所见所闻真的不同， 我们的祖国是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一个快90后的年轻女性 ，Jenny 的创业项目要说服剑桥大学科创园与中国政府来合作，她是如何促成双方合作的呢？秘诀又是什么呢 ？Jenny 在自己创业的时候还不断的学习，刚刚报考了长江商学院的一个博士课程，以及德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政府政策的研究生课程。她不断完善自我的动力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在过去这两年当中，你们的这个剑桥中国中心哈取得哪些成就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的不同就在于我们现在是一个双载体。我们是既在中国有我们的中心，我们也是在英国有我们的中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很多的这个企业，他们在中国有，但在英国就很难。有的是在英国有，但是在中国就很难。英国企业在中国做得好的其实还不是说很多，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载体，我们又是跟中国政府有一定的合作，和英国又被英国政府认同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工作的。 对，其实因为我不是学金融的，也没有从事投资这一行嘛。那像比如说你们现在投的那些剑桥的那些就是科技园里的项目哈，你们会怎么样去选择这些项目，说哎要把它比如说拿到中国，然后让它更加扩大化这一类呢？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企业究竟能不能做好一个跨国的这样的一个 deal， 最重要的是专业性。我们有一个很专业的团队，就是做从尽调开始，然后去看项目，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要经过一个非常专业团队的一个考量。 我们现在团队的话全都是来源于这种，首先我自己就读这个 EMBA 的这个背景也好，我自己的同学有这样的背景也好，就是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些一些大的一些并购案，我觉得你就叫你看得多了，你有你的经验也就出来了。这是专业性，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要多样性。这个是我现在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叫细致性，要做很多的精调。因为毕竟在一个行业中，尤其一个行业你在一个国家做，你把它做好都很难，何况一个行业是吧，你还要做这种产业转型啊，放到另外一个国家呀，就做跨国的这种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其实小窍门吧，就是这个方面可能是我自己也是慢慢摸索吧，在这个路上也慢慢的去继续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像你们团队现在大概会有多少人呢？然后他们大概都会有些什么样的背景？ 我们的团队现在分几块嘛，我们在英国的团队，我们在中国的团队，我们现在总体上人数加起来不多，因为我们就是在英国，你其实可以了解很多的科创园哈，他们有4万平、5万平，他们才几个人。但我们还算比较多。我们在英国这边，我们的团队现在在将近有18位。对，18位全部都是在为我们这边就是英国我们的科创园的中国中心服务的。对，我们在英国大的园区里那就不用说了，都是上百人的。对，但真正为中国中心服务现在有18位。然后我们在中国的话有不同城市的这个中心。我们一个中心现在大概几十人。对。 哇，那我觉得有一点哈，就是说你比如说一开始是把剑桥好的那些创业项目带回中国，怎么样能够说服中国的投资人或者中国的相关政府，然后愿意来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呢？ 他们看到我们想做事情，而且想做实事的这个，就做把事儿做实的这个决心。我们去到那里，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带的这个企业家，从英国过企业家，我们有时一过去二十人团队，然后大家到那边开会，我们都是到了以后就只住一个晚上2天，然后马不停蹄的开会，从早上7点一直开到晚上11点。就是他们可以看到你的这种，因为这种东西是无法掩藏的，你来是一过性的，还是你真真正正想把项目做实，想把好的项目落地？因为一个项目的谈判不会是那么简单的， 对， 就是怎样把这个事情两方互相揉来揉去呀，或互相就是你退我进啊，就是怎么样能把他们真正的放在一起？这个是需要除了耐心，我觉得还有更多的这种信心，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我觉得就是 对文化两国文化的了解。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觉得我们之所以我就是能说服他们，我觉得还是他们对他们看到我们在做实事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很重要。 那像你们现在投资的项目的话，主要是在哪些领域呢？ 我们就是现在，因为我自己是生物化学出身嘛，所以我自己对这个医药就 biotech 这一块我是非常看重的，还有英国的清洁能源这一块做的也非常好，也现在可能在中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 对， 还有我自己对人工智能这一方面前两天可能还有个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哈，我觉得可能在下一个就是科技改变，科技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我觉得在下一个世纪可能会改变人类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我觉得是人工智能。 就看你是特别柔弱娇小的快要90后的女孩哈，但做的事情感觉就是内心极其强大。 没有了。 然后我知道那天也看到你就说今年又打算要开始学习了是吗？报了2所学校是吗？就当时怎么一个出发点，就是好像耳朵好又开始不停的学习了。 对于我来讲，其实我上剑桥，然后剑桥毕业以后，我觉得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我到剑桥去读书，并不是说我读了这个书或者说我成为了怎样的一个什么毕业了是高材生，我觉得是一种学习的习惯。我在那边的话，我觉得我是一种终身想学习，然后对知识的认知迭代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的话呢，当我现在已经毕业2年了，然后我自己在做事的过程中，就总会觉得有时候知识的一些，不能叫知识匮乏，就是我觉得又可以再充电了， 就是可能有时候你一下充电学东西，可能学到很多，但是你会有用，对不对？你会一点点把它用完的时候，感觉我现在可能就觉得我自己需要再充电，哎，所以我那天周末哪里都没有去哦，然后我就因为我最近出差也很多，我刚刚从东欧Slovenia， 然后从 Croatia，然后走了一大圈黑山共和国，回到伦敦，第二天我要去法国和瑞士。哦，只有一天的时间，我自己就在想，哎呀，我就因为看到，因为也有朋友圈，现在微信很方便，然后就在看到，哎呀，很多我周围的朋友，其实也是受影响嘛。我周围的朋友一直在读书，去他们读完剑桥的书，又去读牛津，还有的去在读哈佛。那我自己现在可能不能选择一年的，因为他们读的很多像肯尼迪，哈佛的肯尼迪，那都是一年全职的，他也不允许你就是还做自己的事情。可我现在呢，这个事情毕竟这个科创园中国中心像我的小孩一样，对吗？我现在是刚刚的这个两年三年是很重要的期间，我也不可能把学校完全丢掉。可我觉得我自己很想学一个博士，修一个博士，所以我自己看了好多的这种项目，我就觉得哎，好像长江商学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新加坡的这么一个管理学校，下面有一个博士的一个在深造机会，所以我就报名了。 哇， 然后还有同时我自己对就是政府政策这些东西我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自己学了很多嘛，也跨境化了比较多嘛，跨界了现在。那我自己读了生物化学，我自己读过金融，我现在就对政府政策这一方面我想再去读一点，所以我自己又报了一个德国很有名的这个德国管理学院的一个政府政策，所以我就想说能，因为我平常可能还是在欧洲出差多，去纽约，因为我在纽约生活过了，所以我想去看看德国那边，我自己学过一段德语嘛，所以我想说能有机会到德国的这个课程上，它也应该是12个月的 course， 读完以后的话是叫 EMPA， 然后就是读一个政府的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我报了一个博士，还有再报了一个研究生。 我觉得太厉害，你这一年读两个大学都在不同的州，然后呢还要在管理两个处于不同国家的这个创业中心，然后在想天哪，你真的是，我觉得一个人可能要分成8个人才能做这些事情吧，然后你一个人就能完成。那我想问一下哈，我们节目要结束之前，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对于，因为看到你确实我觉得是很好的榜样哈，女性榜样，不断的是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的是去拼搏，而且我觉得也是在给自己设立很多很好的目标还有挑战。那对于未来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呢？那包括可能对于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的话，他们想创业或者他们想学习，你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呢？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榜样是谈不到的，我觉得我也从来没有说想追求什么样的完美啊或者怎么样，我只想用就尽力把自己做到最好。我对未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期待，我是一个没有太多，就是我有我自己就是短期的一些计划，但我不是一个说自己会把自己的人生架构全部组织算得很，就是设计得很清楚的人。因为我觉得在人生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有很多的调整，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享受自己，就是极尽绽放的这种快乐吧。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对于未来我的计划就是还是做好自己，把自己现在手上的事情做好，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然后对于如果有创业，就现在我们这个的听众们如果想创业的，然后青年人或者女性，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不能说我去有什么建议，但我觉得我会分享我的分享，就是我觉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be yourself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还有从你身上看的，确实要一直要很上进，就是不能够太安于现状，然后要扩展自己的思维和视野。 我觉得我也不是不安于现状，我是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很享受我很享受，比方说扩展事业也好啊，还是怎样也好啊，我觉得这也是跟性格有关，我还是水瓶座的，所以可能我的性格也决定了我的命运吧。 风一样的女子可能那今天呢，非常非常感谢 Jenn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在剑桥的学习，还有你的创业，还有你的经历和见识。 每颗年轻的心